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77回，林轩和谢之芳骑着马一左一右，将谢之真的轿子护在中间，隔空对话。 齐国侯府这几个月闹出不少笑话，阿唐你可曾听说？ 林轩的性格一向沉闷，这会儿却难得的和他说起了八卦。谢之芳自然是知道的，只是顾虑着姐姐的感受，不好说与他听罢了。如今时日久了，情商淡化，他瞧着姐姐已经缓过劲儿来，又知道林轩是想借这个话头宽他们姐弟二人的心，便配合地接话道： 不曾。怎么，齐倾城那厮上了公主还不老实？ 林轩嗤笑一声道： 刚成亲那阵子还算消停，毕竟齐家改换门庭，投靠了宁王殿下，昔日的对头变作同僚，尴尬之余不得不夹紧尾巴做人，把那位乐安公主当作观音菩萨供着。可公主年纪小小，行事却毒辣得很，刚进门两天便不顾齐太夫人和大夫人的阻拦，将齐倾城的两个通房发卖到了下等窑子，往死里作践。 他的语气颇有些幸灾乐祸，笑道： 齐倾城敢怒不敢言，咬牙忍了，跟着公主常住公主府，平时呢想回一趟家，竟然还需要向公主请示，真是丢尽了天下男人的脸。 谢之芳撩开车帘一角，见姐姐安安静静地听着，并无伤心神色，随侍的青梅和绿萼更是竖起耳朵贴着车壁细听，满脸八卦，于是放下心来笑道： 那厮本就是个欺软怕硬之辈，不足为奇。然后呢？ 乐安公主对齐倾城确实是没说的，一颗心尽数扑在他身上，舍下脸面跟陛下又哭又闹，强行求了个户部的闲缺，将他安置在里面。可齐倾城不通庶务，满脑子经纶文章，在户部能有什么作为？能力不足，又是吃软饭进去的，难免遭人耻笑孤立。他憋了一肚子的嫌弃，回去又不好发作，便三不五时往齐家的一个庄子上去，说是散心，一去便是半日，有时候夜深了才回来。 他该不会在庄子上藏了什么人吧？ 谢之芳和林轩一唱一和，说得无比热闹。 他那个放在心尖尖上的柳家表妹？正是。 林轩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 公主独守空房，难免疑心，派人手细细查探，在庄子上发现了一个楚楚可怜的美娇娘。最奇的是，那娇娘竟然已身怀有孕，算算受孕的日子，倒比公主进门还要早些。 嚯，这下可热闹了，公主金枝玉叶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委屈啊？ 可不是吗？公主立刻亲自杀了过去，端起正式的派头，令那女子跪在地上，使工人往那如花似玉的脸上连续抽了几十个巴掌，又亲手将她头发绞了，咒骂不断，极尽羞辱之能事。 真是可怜呐。 谢之芳啧啧有声，脸上却盈满了笑意，显得相当幸灾乐祸。 当天夜里，那女子流血不止，齐家太夫人并大夫人闻讯赶了过去，又召集长安有名的千金圣手施针急救，到底没保住，听说落下来的还是个已成型的男孩。 林轩看了看他神采飞扬的模样，眼底浮现出愉悦的光芒。 公主再怎么专横跋扈，也知道子嗣一事对齐国侯府有多重要，又顾忌着齐倾城，便低头认了错，忍气吞声地搬进了齐国侯府居住，将虚弱不堪的柳莲儿接进了府里照看，捏着鼻子给了个姨娘的名分。这齐家也是欺人太甚，眼看着在宁王手下得不到重用，公主又安分许多，便狗胆包天地把火气撒到了她头上。太夫人一病不起，大夫人便命公主在跟前侍疾尽孝，又逼迫公主做了什么鞋袜衣裳。公主娇生惯养的，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啊？看在齐倾城的面子上，少不得一一忍了，日日以泪洗面，手上扎的全是针眼儿。 真想不到乐安公主也有这一日，若是叫陛下和贵妃知道，还不起得降罪重罚。 谢之方笑个不住，见路边摊子上有卖冰糖红果的，便掏出碎银子买了三串，一串递进马车里，自己和林轩一人一串，又买了一大纸包的瓜子儿，抓了一把塞给姐姐。 要说齐大夫人糊涂，这乐安公主情字当头，每日里浑浑噩噩，可恨亦可怜。 林轩摇头叹息， 唉，齐倾城左拥右抱，坐享齐人之福，对留了胎的柳姨娘偏疼着些，还没坐完小月子，便常常宿在她房里，两个人好的蜜里调油，衬得公主越发凄惨。谁成想啊，峰回路转，年关之时，柳姨娘身边的丫鬟偷了些金银细软出去发卖，叫公主身边的嬷嬷抓了个现行，一审二审之下，竟然发现了个惊天的大秘密，柳姨娘根本就没有怀孕，她用色相和积攒下来的银子收买了太医和郎中，瞒天过海，又假借流产将公主拉下了马。 谢之方拍了拍巴掌，连声叫好。 真是女中豪杰，有勇有谋，能屈能伸。 连林轩都不知道，那个丫鬟原是他离京之前便收买好了的，被公主这么轻易地审问出真相，也出自他的授意。他早就抓住了柳莲儿的把柄，一直隐而不发，等的就是这狗咬狗的一天。听到谢之方阴阳怪气的夸奖，青梅扑哧一声笑出声，谢之真也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嘴角微微翘起。 这下可捅破了天，公主意识到自己被人当猴一般耍了许久，驸马又偏听偏信，对她不闻不问，当即率人冲进柳姨娘房里，将一对在床上翻云覆雨的狗男女拖到地上，当着齐倾城的面正杀了柳姨娘，鲜血四溅，香消玉殒，齐倾城被吓破了胆，竟然落下了个不举的症状。两个人生出嫌隙，公主越看她越不顺眼，渐生厌气，进宫找丽贵妃哭诉了一回，被贵妃娘娘指着鼻子狠骂了一通，幡然醒悟，母女二人一状告到了陛下面前，陛下龙颜大怒，削了齐国侯的爵位，将齐太夫人和大夫人的诰命一并褫夺，令公主休夫令嫁。听说公主心灰意冷，已经息了再嫁的心思，这两日啊，寻了几个唇红齿白的面首，在公主府寻欢作乐呢，说不尽的逍遥快活呀。 最后林轩对这一出荒唐闹剧做了个总结。 至于齐倾城啊，他在长安已经待不下去了，便辞去了户部的职位，寻了个蛮荒之地的外放之去，这会儿估计正在什么穷乡僻壤吃苦受罪呢。 眼看到了谢府，谢之方翻身下马，扶姐姐从正门进去，抬脚迈过门槛时，忽然凑到她耳边低声说了一句， 姐姐，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你便把它当作不慎站在衣袖上的一粒尘埃，掸在地上，永远都不要回头看，好不好？ 谢之真微微点头，顺着弟弟的意思理了理柔滑似水的广袖，走向站在院子里含笑迎接他的谢夫人。谢之方和林轩在门口说笑了两句，正打算带他去春风楼喝酒，只见太子身边的明禄公公骑马而来，拱手行了一礼道， 谢公子，太子殿下有要事相商，劳烦您随咱家走一趟吧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